大家好，欢迎收听 Belacan Podcast， 我是康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成。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十二围城如何自保。雪隆地区刚刚开始为期两周的 CMCO， 度过了上一次的封城，我们三月、四月、五月都度过了这个封城哦。那疫情又现在又再度升温，那我今天的数字已经飙到800多，又创新高。那我们迎来这个十月围城，那我 COVID-19 的生存力顽强，它四面夹击了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 Belacan Podcast 想要谈谈这个 COVID-19 的主题，我们的伙伴哦，他可以谈谈我们他之前自我隔离的一个经验。那思成，那想要跟你聊聊一下，就是其实卫生部是如何断定一个人他需要自我隔离还是强制隔离这样的措施呢？ 其实这几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近距离接触的 cross contact 或者是自我隔离、居家隔离，应该是相当熟悉啊，因为我们时常在每天的报道都有看，包括我们最近所谓的三哥，就是我们的卫生总监 Noh Hisham， 他本身也是有居家隔离，就是因为他在10月3号出席了一场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那个我们宗教部长的 Zulkifli 本身就因为感染冠病过后，所以很多部长包括首相穆伊丁本身也是需要去隔离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于一些所谓的 cross contact 或者是居家隔离或者是自我隔离都不会陌生，因为报道一直在写，然后Hisham本身也是提谁要进需要去居家隔离啊，需要自我隔离啊，然后 cross contact 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谈一谈，就是说现在卫生部的诠释下，所谓 cross contact 它有分至少五个情况。就是第一个情况就是说，假如我今天跟患者，假如康伟是冠病患者，就是 COVID， 然后我曾经他至少少于1万米的面对面交谈，或者是有跟他肢体接触，基本上我就是算是 cross contact 或者近距离接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医护人员，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在诊所一些医护人员虽然他们有戴口罩，可是他们这种戴口罩并不是所谓的 full PPE， 就是完整的个人防护配备。完整的个人防护配备PPE 就是还有戴面罩啊，有戴那个围裙啊，就防疫的围裙啊，有戴口罩，这些就是很，然后也是有戴手套，就是很酷，就是我们常在电视机看到，就是那些医生去叫救护车去病患住家在病患那种就是 full PPE。 可是假如一个医护人员在没有穿上完整的 PPE 去接触这些患者的话，去治疗这些患者，他其实也是算 cross contact，就是近距离接触的话。第三个就是跟患者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士，不管你是你的家人也好，或者是你的屋友也好， roommate housemate， 假如他们是确诊病患，基本上你也是一个 cross contact， 因为你跟他在同一个屋檐下。第四种就是在同一个空间，一个 premise， 说办公室或者是教室或者是宗教场所或者是商店，跟那患者的座位就是距离少于1米的人士，也是一种近距离接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有看到的情况，就是从沙巴回来，因为这几天其实有不少的报道，我们都有看到，就是航空公司找同一个班机的人士，因为在那个班机里面是有人确诊，所以还需要找同一个班机的人，所以在我们在假如是跟患者同一个行程，然后又跟他座位少于1米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算是 cross contact。 然后这些人基本上卫生部会展开一系列的 tracing contact tracing， 就是追踪接触追踪，然后去了解去 找出这些曾经冠病病患有 cross contact 的人士。然后如果他们找到，因为现卫生局就是贾巴丹可西汉丹达埃拉会通过所谓的 MySajatr 或者是跟那个病患去了解他过去去了什么地方，这种收集的方式来追踪这和鉴定这些 cross contact 的人，然后就会 call 他，要求他们去临近的政府诊所或者政府医院接受检测。然后一般上在做好检测过后，我们就会有带上不同颜色的隔离手环，然后 假如这些近距离接触者是有和是有一些症状，像咳嗽啊、发烧啊，就是冠病的症状啊，咳嗽、发烧，然后思绪未竭之类，他们就会被列为 PUI，person under investigation， 然后这些人他们就会在也是需要进行居家隔离哦，直到他们检测结果出来是什么。假如他们检测结果出来是 positive 的话，那个县卫生局或邻近的医院就会联络这个患者，告诉他医院将会派 ambulance 去他家，载他到指定的 COVID hospital 接受隔离和治疗。至于一些无症状的近距离接触者，则被归类为那种 PUI person under surveillance， 就是这些人还是需要进行自我隔离的。因为我无症状不代表说你的检测报告不会有 positive 嘛或 negative， 所以这种人还是需要，所以他就把一些这些人区分哦，来方便整个卫生部官员来做追踪，来去了解掌握他们的情况哦。大概是整个卫生部的程序都是这样子走的。 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说你在当时做检测的心情是怎样嘛？然后他们是依照了什么程序，然后让你去做这个检测的工作？ 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康伟会提到，我为什么要去检测？其实我要跟读者分享，就是我进行自我隔离的一些经验啊。因为其实我很就是在宗教部长朱瑞飞确诊过后。就有同行通知我，曾经我跟一些媒体记者其实有跟宗教部长出席同一个活动，就是在9月30号他们出席一个首相与民对话会议的活动，我们有去采访，然后宗教部长朱克里菲其实也是有到现场了。然后因为他有去同个现场，虽然说我们过后知道，然后我们过去联络，我是亲自联络 CPRC 啦，CPRC 的官员就是负责接电话的官员，就有告诉我叫我等待，因为在宗教部长确诊过后，其实县卫生局已经展开了那这个 contact tracing 的工作，然后就叫我等待有没有接到卫生局的电话咯。然后其实我本身是有点不安，因为毕竟是之前是没有经验的嘛，然后第一次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在问了我的本身的主管，然后我就决定开始我自我隔离哦 ，self quarantine 自我隔离。然后我过后本身在，因为我是从星期二开始展开进行自我隔离，然后星期三我就星期二下午我就跟雪州政府旗下的 self care 诊所就是雪州政府旗下的一个医疗单位，我就跟他做了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去接受检测，然后星期三就按时10点多去接受检测，就其实那个过程就是大家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就是一个穿 full PPE 的医生，他就从你的鼻腔跟口腔里面抽取你的 sample， 然后这些 sample 就会拿去做检测，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告诉你检测结果。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他拿样本那个过程也是有点不舒服，因为他需要从你的口腔跟你的鼻腔里面去拿那个你的样本，然后从口腔拿样本我觉得还好，因为就好像是医生，假如你在咳嗽的话，医生拿个很像一个冰淇淋棒，就是拨开你的口腔，然后再用一支棉花棒拿你的那个样本。可是鼻腔就不一样，因为鼻腔是因为你鼻腔是相对来敏感，然后很少人会这样子去弄你的，所以当医生用棉花棒去拿我的样本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不舒服，而且是有点痛，对我来说是有点痛，那感觉是非常怪怪。所以那怪怪的感觉就是到我回家过后，那个我到现在还可以还可以感觉得到医生到底是想用那个棉花棒去拿那个sample，因为太那个印象太深刻了。过后就自我隔离，当然是自我隔离，就是因为我要出于我保护我身边人，保护大众嘛，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自我隔离，然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等在家做工，然后等检测报告，然后就完全没有出门哦，连去拿垃圾去外面丢都没有，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在还没有等检测报告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在家也是有 戴口罩，因为我有太太，所以我是需要保护太太。我以为我但还不知道我的检测报告是怎样，所以我就在家就戴口罩，然后甚至是戴面罩了，因为我觉得很担心啊。直到我的成绩出来过后，然后我的检测报告是 negative， 然后 not detected， 然后整个结我是用了三天的时用了等了三天的时间来才拿到那个报告。Show care 的费用是300块一次检查。 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哦，就这让我也让我想起来，就是之前其实二月有发生，我自己本身也有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但刚刚跟时辰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有朋友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跟第18号感染者有一些接触，然后结果我因为跟朋友间接接触，所以我公司那边有叫我说一些隔离，那隔离的状况其实是我比大家更早接触了这个 lockdown 或者是所谓的自我隔离这样的处境。其实三月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那么慌张的。那其实这一次我们也有这次的触群比较多是集中在 shopping mall， 就是百货商场。那我们知道百货商场是最容易聚集人的，然后也有公共交通然后最容易聚集人。那其实你觉得说从你刚刚一些告诉我们一些方法之外的话，如果你觉得说你有可能是被感染者，我们应该要应该说我们如果是可能是被感染者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就是如果有去那些一些 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我们搭公共交通上班是一个避免不了的。 我觉得其实情况大家可能是需要中间三提的，就是说你要勤劳洗手，要戴口罩，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如果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你会松懈，你会觉得很热，把口罩太脱下一下子，然后忘了洗手，我觉得这是很有时候大家会忘记，或者是稍微疏忽的。可是倒回来，我觉得中间的呼吁其实是很重要，就是说你一些个人习惯、个人卫生习惯一定要做到，包括勤劳洗手，因为手部是其实是触碰我们脸部最多的身体的部分。所以，当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假如提到你去shopping mall 是不是很会遇到？我觉得这个情况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你个人是不知道你身边跟你一起去 shopping mall 的那些人是哪一个是有确诊病患，因为你本身都不知道。所以你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先保护自己，你要想去保护自己，即使如果你真的要出门就勤劳洗手，然后如果身上有搓手也就hand sanitizer 就是要用咯，然后如果有公共厕所就是去定时去洗手，然后口罩一定要戴上，不要一直用你的手部去碰那个口罩，其实也那也是相当肮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很基本的东西。至于公共交通来讲，就是我觉得因为在封闭的空间你不知道那些人是有没有生病，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戴上口罩，我觉得这个彼此感染彼此的几率其实会降低，因为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说，假如有戴上口罩保持卫生起习惯，基本上你感染的几率其实是相对来的。我觉得还是要你要去 shopping mall 买你的 grocery， 或者是要去买一些东西，或者是需要去一些地方办公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你的个人卫生措施，不然的话其实有没有疫苗基本上都无法帮助你，因为你本身的卫生措施就没有做好，所以你要一定要勤劳洗手，然后戴口罩，这些最基本的就是这样子。我个人目前是觉得唯一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是这些啊。 对哦，世诚讲得很好哦，就是他重复了阿三哥讲的，就是勤洗手戴口罩，然后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尽量的避免我们的那种恐慌。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也是大家比较感到恐慌跟愤怒的部分，就是部长们在他们可能并没有遵守所谓的 SOP， 并没有可能甚至有可能带病还到处去可惜尼可三啊。那你觉得你怎么样看待这些部长不遵守 SOP 的行为呢？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那么生气部长，就是因为我部长连本身也没有遵守 SOP， 但我知道那个患病的卫宗教部长主任 P 他到处走，然后因为 因为我们一开始政府的条例就是说在9月27号前还没有，就在9月27号前从沙巴回来的国人是不需要隔离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有很多声音啊，所以随后政府就宣布从9月27号开始任何一个从沙巴回来的国人就是需要在机场接受检测，然后戴上粉红色的隔离手套，然后展开居家隔离哦，然后在中间必须要做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在机场做一次，然后在第13天再去做一次，这是我觉得这是需要做。可是回到去部长们有没有遵守 SOP， 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其实要看部长本身有没有这个意识跟心觉。你可以说有些人可以argue说诶，部长日理万机，他每天都有活动出门，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要保障大众跟你自己本身的健康安全和你日理万机，那个你需要去衡量嘛。你没有，如果你没有衡量清楚的话，这样我们要怎样去判断说诶，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就假如你觉得如果大众包括你自己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你又选择减少这种公开活动，包括我看宗教部长在从沙巴回来过后其实是真的是去了很多地方，因为做新闻时候我也是有帮他，我也是有负责整理他的行程，他去了真的很多地方。可是回到去我刚才说的你健康安全或者是和跟你的日理万机哪一个比较重要，因为在疫情下其实人命关天，我觉得不管是你自己还是普通百姓的健康，我觉得都需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你确保了你自己健康安全，你也确保你的人民和人民健康安全过后，你才可以继续去履行你部长的职位嘛。而且一些活动基本上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部门，就是政府部门活动都已经是以线上的方式进行了，这样如果那个活动是可以在以线上进行的情况下，为何你不选择这个方式，我觉得很多东西你需要去考量。如果在你没有考量，你就慢慢让人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让你自己和大众就陷于一个暴露在那个疫情的危机之下。我觉得大家疑问是部长也好，因为部长也是国人，所以大家他们也应该是要遵守这个SOP， 这是防疫的 SOP 嘛，因为这样才可以保护你我跟全所有人不会发生所谓的双重标准 under double standard 之类的问题出来了。 我觉得世人讲得很好哦，那我觉得说部长固然是所谓担任要职哦，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行政的执行者，那可是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也是公民，公民他就必须有他要履行的职责还有义务。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清说，部长他身为公民的一部分，他也必须要跟我们国人一样，然后实行他的就是要在自我隔离啊也好，然后勤洗手，然后戴口罩，这些我觉得都是必须要做到。那这一波的疫情其实不容易趋缓，那可能大家还是要受苦一阵子，那我觉得说大家应该要减少户外的活动，然后可以在线上处理就尽量线上处理，然后也应该要尽量待在家，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截断这个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播，那才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当下这个2020年要进入2021年最重要的任务。 当然我最后希望如果大家在要宣传或 share 一些关于官兵的资讯或 COVID 的资讯给亲友的时候，记得不要散播假消息，就先确认好，再三确认那些消息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来自卫生部的，你才 share 出去，而不是贸贸然就把一些没有经过确认的新闻就算 share 给你朋友，其实这样会造成大家的恐慌。所以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拜拜。